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委本台提供。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黄金时代哈，现在是解读当前中英关系发展的关键词。那么英国它在生命科学和医药卫生领域有哪些先发优势，然后中英两国在医药卫生领域会有怎样的合作前景，今天我们就跟两位嘉宾一起来讲一讲中英黄金时代的医疗卫生领域合作。为大家介绍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英国驻华大使馆英国国际贸易部生命科学与医疗卫生组战略发展经理谢静文。谢女士您好。 你好刘斌。 华盖医疗基金董事总经理施国敏，在医疗投资圈里昵称肖恩大侠。施总您好。 大家好。 解读当前中英关系发展的关键词黄金时代，内涵丰富，深入人心。英国在生命科学及医疗卫生领域有哪些优势？中英两国在医疗卫生领域有怎样的合作基础？英国的投资环境和税收政策跟国内有哪些差异？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英国驻华大使馆英国国际贸易部生命科学与医疗卫生组战略发展经理谢静文，华盖医疗基金董事总经理施国敏，一起跟您讲讲中英黄金时代的医疗卫生领域合作。华盖医疗基金董事总经理施国敏，医疗投资圈的肖恩大侠，北京大学工学院医学院医学硕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曾任职于建银国际医疗产业基金、易凯资本、美敦力公司，曾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任教授研究助理，在医疗健康和消费行业有着丰富的投资、并购与产业运营经验。华盖资本成立于2012年，专注于中国市场的私募股权投资业务，已在医疗健康、TMT 消费、文化娱乐等几个领域全面布局，目前管理着医疗基金、TMT 基金、文化基金等多支股权投资基金，资产管理规模超100亿，投资项目近100家。华盖医疗基金专注于医疗健康产业投资。英国驻华大使馆英国国际贸易部生命科学与医疗卫生组战略发展经理谢静文，伦敦大学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硕士，在英国国际贸易部负责医疗卫生行业战略发展，在此之前曾从事临床医生、医疗保险以及中欧医疗企业技术转移和投融资工作。英国国际贸易部是英国的政府部门， 协助英国企业在全球经济中获得成功，同时也协助海外企业对英国经济进行高质量投资。在中国的英国国际贸易部团队协助英国企业通过在中国的海外贸易提升其竞争力，同时也提供专业、权威与个人化的服务，协助中国企业在英国的投资，帮助中国企业在英国成功的开展商务和扩展业务。 黄金时代是解读中英关系发展的关键词了哈。从2015年10月习近平主席对英国进行超级国事访问，中英双方都同意构建面向21世纪的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持久开放共赢的中英关系黄金时代。那么在2018年的早春，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访华期间，两国签署了经贸、金融、航空、海关、卫生、检验检疫、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多项双边的合作文件。那么今天我们具体到医疗卫生领域，中英两国已经有了哪些合作基础？我们先请两位哈，分别从你们了解的中英两国目前的医疗健康投资的现状说起吧。 大家好， 石总。 因为我是基本上在中国国内做医疗投资，然后做医疗投资行业相对时间比较久，所以我先大概谈谈国内的一些情况。整个中国医疗卫生或者说中国医疗健康这个产业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朝阳产业，然后也是在过去的几年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发展。当前环境来看，整个规模大概在4-5万亿左右，平均下来什么概念，就是说13亿人每人平均大概在3000多块，这个我们就有个大概的概念了。那么在医疗服务过去的几年保持了大概20%以上的一个增长速度，当然接下来的话未来的几年可能这个速度不会那么快，可能是在10%几。那主要的发展方向当然有包括整个医疗健康行业的，从生物医药到医疗器械到医疗服务，就是我们所说的医院或者诊所，这几个细分方向都是有很多的发展的。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除了我们本土中国一些创新技术的发展之外，我们也会吸引到很多国外的一些优秀的技术啊人才到国内来参与这一波发展的这个过程。那提到英国，我就有一个印象，就是听到那个多利羊当时是在那个英国被制造出来了，这是 克隆技术。 对，就是当时的一个克隆技术，拿这个细胞的无限生殖。那如果说我们把时间推得更早一点，其实应该在19世纪初，在1800几年的时候，当时英国是有一个人，大家应该都能知道，叫达尔文。他这个生物进化论，那应该是现代生物学上的奠基者之一了。所以整个英国实际上应该是具有非常这个好的历史和很好的一个技术。 达尔文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哈。从生物学的进展上哈，肖恩大侠施总刚才提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和事件。那谢女士，您了解到的目前英国在医疗健康产业上的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英国在欧洲和全世界来说，英国的生命健康产业都是一个非常领先的状况。然后英国是世界上最发达和增长最快的生命科学市场之一，是仅次于美国的最具活力的生物技术工业基地。英国的生物技术工业呢，是吸引海外投资的主要领域之一。英国市场的优势在于，首先是它有世界知名的研发的实力，那在医学研究领域排名全球前10位的那个大学里面呢，有四所大学是在英国。英国的那个研究人员和机构一直致力于促进生物医学创新的许多重大的科学突破。那刚才我们肖恩大侠谈到了多利羊，除此之外呢，还有那个青霉素的发现，还有 DNA 结构的发现，这些都是在英国开始的。一直到神经科学和影像医学成像的进步，以及干细胞和体外受精的发展，这些重大的科学突破都是在英国实现的。 它不但是一个老牌的工业强国哈，推动了工业革命，而且在生物技术上也是相对处于领先地位。 对，应该说其实不仅仅是生物技术，它在很多自然科学的一些基础工作上都做得非常好。刚刚是提到达尔文了，其实达尔文有个弟弟也很厉害，他叫 Francis 戈登，他是开创了什么呢？开创了数学统计的回归方法理论，把这个基础给打好了。 我们现在你去看医学，一些医生出一个什么报告，一个研究论文，最后都会说 P 小于 0.01、嗯、P 小于 0.001、嗯、就说具有统计学的一些意义，当然这是其中一部分，那里边也会涉及到一些回归分析啊等等，那这个就是达尔文的那个弟弟，当时的一个数学、哦、统计学家做的、 哦、对，这个非常重要，在统计学上面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除此之外呢、嗯、英国监督管理制度也是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的，英国的医药和保健产品监管机构，也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药监局， 嗯， 这个机构在欧洲是处于领先的地位。另外呢，还有就是国家健康与卓越护理研究所， 嗯， 那英文名叫 NICE， 我们一般都是称作 NICE，、嗯、这个是在国际的这个卫生技术评估方面是处于领先的地位。 嗯，那也就是说，英国医疗健康产业的发展实际上是与它监管体系和评估体系相辅相成的。 对对对，监管体系也会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 嗯。 另外呢，还有一方面呢，第三个方面呢，是在生命科学领域的拨款，在欧洲呢也是处于领先地位。英国在生命科学领域的融资方面，为欧洲最强大的生物医药管道筹集到了更多的资金。投资者呢，还可以依靠完善的这个公共资金基础设施来支持他们的实验医学和临床实验。 嗯， 所以你就是说有很多一些创业的一些企业不仅仅可以获得政府啊学校这些支持，它在一些风险投资的融资方面其实也是比较悠久的，对吧？ 对对，也是非常成熟的一个系统。 对，其实我们刚刚还稍微漏了一点，就是关于这个企业这一段， 嗯， 还提的比较少。 嗯， 我们大家可能也有些人如果说对医疗这个行业或者药品相对比较了解的话，有两个名字你肯定是知道的，一个是这个 GSK， 就是格兰素史克， 嗯， 另外一个就是阿斯利康，这两个药剂其实在整个世界制药史上也是比较有名的，而且是也是在全球排在相对比较靠前的一个位置的。那他们不仅仅是说在英国及全球都有销售，在中国也是有很大的一个销售和这个合作的，它的很多产品在中国的一些医院也都是有销售的。 嗯，是进入了中国的占有巨大市场份额的跨国药企哈。 那阿斯利康和格兰素史克都是在全球排名前十位的制药公司，那他们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呢也非常卓越。 嗯，制药公司哈，特别是原研药，是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能力和资金技术的，是不是英国的企业哈，确实相对来说制药企业有这样的优势哈？ 其实这个倒不仅仅是英国了， 嗯， 国外包括英国、美国有很多的一些大的药企，它都会在研发上投入很大的资金。 嗯， 一般那些数据表明，像这些大的一些研发药企，它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占其销售额基本上在10%以上，有些在20%以上，甚至有些可能会更高。 哦， 但是如果我去看整个中国目前对研发的重视， 嗯， 那实际上这个比例还是个位数。 嗯， 当然我们中国是比过去几年是有很多的多的， 是我们想努力跟上的哈一个研发投入上的比例。 对， 英国是世界生物制药的主要中心，那英国企业创造了欧洲上市公司40%的生物科技产品。 哦，这个比例还是很高哈。 对，非常高。 嗯， 对。同时呢，英国在复合蛋白质和 DNA 技术疗法领域也是处于领先地位。欧洲有超过45%的进入临床阶段的生物制药是在英国生产的。 哦，这几组数据还是比较专业的。施总给我们分析一下。 对，我觉得是这样哈。首先英国是一个老牌的一个工业基础非常好的一个国家，那在我的印象中啊，其实我一直认为说欧洲是这个现代医药的这个发源地，但刚刚这个静文补充的这个数据就让我更强化了英国是制药中心最为核心的一个地区之一了。 嗯， 我觉得 对， 那虽然说在过去的这70-80年的时间，整个世界的这个制药中心逐渐的开始转移到了美国，在近几年的这发展的过程中，又有很多一些新的创新也开始往我们中国以及亚洲这个方向来迁移，或者说这些地方的发展速度高于他们。但是无论如何，其实包括英国还其他个别一些国家，他们整个基础是要比我们好很多的。 那目前这个产业的概况呢，是有超过5600家生命科学公司在英国经营。生命科学领域的制造业占英国所有制造业的近10%，年营业额约为607亿英镑，出口有超过300亿英镑。 那有很大一部分看来是出口了啊。 600亿的产值，然后300亿都是出口了。 对对对、 对，其实中国跟英国有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点是这样的、整个中国医疗产业它的产出供应、绝大部分其实是供应中国国内市场的，它有一小部分是供应到国外市场的，我们有一些出口到东南亚的国家，或者是一些南美洲，甚至一些好的产品到欧洲、北美都有。但英国不太一样，它本身它是一个世界贸易的这么一个相对来说是中心一样，它的很多产品本身就不仅仅是供于英国本身，它也是供于美国，甚至到中国，中国有巨大的市场，所以它在中国实际上也是取得很好的一个发展。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差异。 它作为生物医药领域内的强国，然后现在有将近50%的比例的产值是面向出口市场的哈。 对， 施总，您具体来看哈，中国现在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的着力点，从您现在来判断，2018年下半段有没有形成一些新的亮点或者新的着力点？ 我觉得整体是这样的，中国现在是处于一个相对还是保持高速发展的一个环境，比英国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老牌成熟的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是要高很多的，所以现在很多人才技术都在往中国聚。那么中国未来发展最大的着力点，我觉得一个是说环境相对是比较好的，就是环境是支持，我不是说的是生态环境，或者说整个这个创业生产发展这个环境它是支持的，然后另外的创新应该说是提高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创新药的一些公司，向你去做一些定向的靶向的一些肿瘤治疗技术，或者是说其他一些医疗器械的一些新的检测技术、治疗技术，比如说像微创医疗、微创的一些手术器械的一些技术，其实在中国是有很好的发展，特别是在这2-3年，创新给予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支持，以及在实际上技术上我们也得到了一些创新。包括我们最近大家看到的像港交所它到国内来做这个宣讲，希望国内很多生物制药的公司、医疗器械的一些创新的公司，当然更多的还是一些创新药公司，希望他们能够到香港去上市，其实这也反映了一定程度上给予支持，然后给予更多的一个环境。那么当然如果说从我们投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看到很多一些药品或者一些器械，它只要是说它在临床上有很好的一个进展到临床一期啊，临床试验的二期，它这个数据表现很好，那就会估值就会一下子就会升得很高，所以创新应该说是接下来很大的一个着力点，我觉得这个里面的机会可能还会比较多的。 那就是英国老牌的这些医药企业哈，自己在研发创新上面会有很大的资金投入，而中国创业创新在医疗健康产业的应用和创业创新上还是有很多发展的前景和空间哈。 我觉得就是其实有一些如果我们不能原创的去做一些创新的话，其实有些也可以拿来主义嘛，鲁迅不说得很好吗？要拿来主义啊。其实我个人在过去的这些时间也接触了个别英国的一些项目，或者是听闻了一些项目。前年的时候自己去申请那个英国签证，一下子这个签证官就给了我2年，希望我多去英国看。当时也是看了英国的很多一些早期生物技术，包括疫苗，包括其他的 DNA 或者这一块的技术。其实它有很多很创新的一些技术是来源于大学的。英国的很多大学出来的这些创新技术其实比中国的大学应该说会更多，而且它在个大学的支持和政府的支持一路发展，比中国应该说前期的这个系统化的这个建设是要好很多的。当然如果说用我们拿来主义的思路的话，有些我们可以直接就去做引进，或者有些做收购，这个都有，包括企业成熟企业阶段的这些并购，其实中国的上市公司去英国做收购，这个也是时有发生的。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要说中英两国有什么共同点哈，作为我一个爱喝茶的人，我就觉得中国人爱喝茶，但是在欧洲大量爱喝咖啡的这个文化里面，英国人也养成了爱喝茶的文化。这个静文，您是不是在英国了很多年？ 我在英国有生活过几年，但是我去到英国的时候我觉得挺惊讶的，因为在我们印象中欧美人士都是以喝咖啡为主，但是我发现茶才是他们真正的传统的饮料。 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的，他们在很早之前就从印度啊，斯里兰卡引进了很多非常好的红茶，然后所以对他们来说，其实茶才是他们的传统的。 哦， 英国的喝茶是不是要加牛奶的？ 对，他们喜欢加牛奶， 加一点柠檬， 有时候加些糖，跟我们中国人的喝茶的方式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在喝茶上哈，就充分能体现之前哈中西方的交流。除了这个共同点之外，两国的差异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投资环境、税收政策和产业格局。 就英国的税收是非常低的 哦， 它在 G7 国家里面是排名最低的一个税收 哦， 最企业的税收叫做公司税嘛，然后 总体的税负比较低哈。 对， 好的。 其实中国现在很多产业园其实税负也很低哦，必须得低，不然的话没法吸引。 它另外还有一个激励的机制，就是说还有另外的税收优惠，然后通过那个全部加在一起的话，会低至，在我印象里面是11%到13%。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低的，如果你单纯的去从比例上来讲，中国可以做到更低，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看一个规范市场和中国个别地区税收是非常低的。当然如果说你非常正规非常稳定的去交税，那有些地方的综合税负成本其实还是蛮高的。 对，现在有很多地区开的有这个生物医药产业园哈，但是一个短期的税收的优惠究竟能不能吸引企业去，企业肯定会考量一个综合的费用成本。 对，其实企业考量的也不光是税收这块了，肯定是说 地理位置、 对环境、 产业支持、 人才、厂房、设备， 但是这些好像英国都有。 对对对对，我们中国也都有。 好吧，我觉得这个我们到后半段的时候是你俩 PK 一下，代表中医方。 我觉得就是说整体上来讲，可能中国的机会会更多一点。同时如果中国能够把英国相关的一些技术、相关的一些人才引进的话，那机会可能是比更多还要多，那这个就需要我们去做很多的一些事情了。其实过往在中国英国之间的一些交流都是蛮多的，无论说是这个政府层面的还是民间企业层面的，挺多的。像我刚刚提到的，有一些中国的产业公司或者上市公司去那边做一些收购，或者说中国的一些公司希望把中国的产品销售到英国去，在那边做拓展，其实还是挺多的。同时呢，我觉得在企业之间做这些技术啊产品的过程中，其实还有很多为企业服务的其他的一些中介也在做很多的一个事情。那这个中介包括什么？包括有投资银行，包括我们传统的这种商业银行，包括两边两国的一些政府协会都在共同的为这个产业发展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那如果说从未来的一个发展格局上来讲，我希望就是说如果产业上能达成一种双边互惠共赢，然后能够帮两边一起发展起来，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局面。中国的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市场，我们有人，我们这么多人，那英国啊，可能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原有的基础很好，创新的技术也不错。中国虽然在拼命赶上，但如果说有英国的一些技术的支持，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了。 从中国人角度来说，肯定是希望能够拿来主义的哈。那静文，您了解的英国的立场，哪些他愿意被拿来啊？自己先进的技术，应该英国尊重知识产权的国家，它是有极强的知识产权保护的。 在我们看到的既往的一些投资案例里面呢，我觉得那个合作的模式还是比较良性的。中国的公司可能在研发方面不如英国的一些公司，所以中国有时候他们在想要在拓展产品线有更新更创新的技术的时候，他们会在英国或者在别的国家去寻找合适的投资机会。那我们看到有些案例中呢，他们投资了英国的一些先进的医疗技术，能够弥补他们在产品线上的一些缺失，或者是他迎合了他们对产品线继续发展的策略。那所以这并不是说我引进了这个技术然后我就扶持你的技术，很多情况下是中英两个公司之间去共同促进这个产品，或者使用这个技术去研发更好的产品，或者是把这个技术带到中国来，然后拓展这个产品的销售。 那施总您怎么看，就是如果您看一家公司，然后他从英国拿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技术，你们会经常看到这样的案例吗？ 其实还是蛮多的。我觉得在过去这些年里面，有一些案例对我印象是比较深刻的。一个呢是说，有一些好的一些技术创新的英国公司，即使可能是初创公司，他在拿到了首次的这个天使投资或者说学校的这个资助之后，他不仅仅是在英国本土进行融资，他可以到中国来了。哎，这个有很多，在过去这几年我发现很多。 哦，就是他在可能还是大学里的一个研究项目，并没有经过临床几期的实验。 对。 然后就拿。 大学呢可能给了他几十万美金或几十万英镑的一个支持。 嗯。 然后呢他需要进行下一轮的发展，他就到中国来找投资人。 嗯。 当然这个推动因素就是说，有些可能之前就了解中国，有些呢可能是有中国的学生或者说中国的科学家， 嗯， 他到中国来做。我觉得这个现象比以前多了。 嗯， 这是一个。 嗯， 另外一个呢，我也发现了过去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并购这个领域。 嗯， 中国的这个企业去英国做并购。 嗯， 我记得大概是两年前，应该16年的时候， 嗯， 当时有一起案例是整个欧洲当时最大的。 嗯， 就是中国化工，我们的一个老牌的一个央企。 嗯， 中国化工，花了440亿美金。 嗯， 收购了一个叫先正达的一个公司。 嗯， 先正达呢，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作物化肥的一个制造商。 哦， 这个化肥的应用场景是非常多的了， 嗯， 用量也是很多的。 嗯， 但实际上这个先正达这个公司啊，最早是从英国刚刚提到的这个阿斯利康的化肥部门出来的。 哦， 后来呢它是合并了另外一个欧洲的公司诺华， 嗯， 两个公司的化肥部门在2000年的时候合并了，在2000年合并之后经过了16年来卖给了中国化工这个公司，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也是发生在两年前，应该在2016年，当时中国另外一个上市公司叫上海莱士，可能很多人听这个名字不一定清楚，但上海莱士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它做的是在血液制品领域的研发、生产以及这些血浆的一些提取去采血这个业务的。它当时在2016年，它也是收购了一个英国的做血浆供应商的公司，叫BPL， 这， 嗯， 这个是个代号了，就这么一个公司。 嗯， 这公司实际上在被收购之前 ,20% 是属英国的卫生部所有的， 嗯， 80% 呢当然是属于外部的这个私募股权基金。 哦， 那私募股权基金就有退出的一个欲望，英国政府部门当时根据实际情况呢， 嗯， 也是有所这个松动的，愿意去做这样一个交易的。所以当时是中国上海莱士和另外一个资本一起去花了大概8.2亿英镑，100%的把它收过来了。 嗯， 那通过这两个方向， 哦，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 嗯， 中国会在英国发现不少机会。 嗯， 通过这些机会可以得到早期的一些技术，也可以得到中后期的一些成熟的项目。 嗯， 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嗯。施总给我们讲了两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从那个化工领域到医疗卫生领域，中英两国哈在医药生物领域和卫生领域还有怎样的互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两位嘉宾一起聊。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玉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每周末20点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助公众为自己的健康做好投资。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院长赵国光。医学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让医疗更加可及便捷，让您的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健康是个人发展、家庭幸福的前提，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需要健康产业多元化。希望健康投资家栏目促进健康产业发展，为健康医疗架起沟通桥梁。欢迎大家收听每周末晚8点到9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祝大家享有更多的健康。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启航。1月28日出发，全程17天，

英国是中国在欧盟内的第二大，也是第二大的投资目的地。 哦，互为第二大投资目的地。 对，然后中国对英国生物技术领域的投资也是非常活跃的。比如说，在据报道，2016年一年内，中国对英国生物技术领域的投资就超过了10亿英镑。 中国对英国的投资。在生物领域， 在生物技术领域的投资超过了10亿英镑。那其中有一些投资案例也是由我们英国国际贸易部有参与的。我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2016年11月，海普瑞和新源基金1亿美元投资 KaiMap。那 KaiMap 是英国剑桥的赏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机构，叫赏格研究院独立出来的一个剑桥公司。他们拥有能够生产人员单克隆抗体的老鼠模型，基于抗体的治疗手段，那可以用这个技术来发展一个新的药。之前呢，他们已经获得过英国政府的叫做惠康基金和比尔盖茨基金会1.2亿美元的研究基金。 拿到了很多基金，然后又得到了中国的投资哈。 对，海普瑞和新源资本共同组成的新源医疗基金是交易买方。英国国际贸易部叫做 DIT 啊，在其中呢起到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协助作用，帮助海普瑞从开面众多的买方中脱颖而出。 啊、 其实你知道我看到这里面的什么吗？ 对啊， 海普瑞去收购英国的公司，你刚刚提到，做那个单克隆治疗的是吧？那单克隆治疗应该简单通俗的去理解，应该说是一种疗效非常好的靶向药物， 治疗癌症的， 对，治疗肿瘤的。那我看到是什么呢？因为大家可能有些人不知道海普瑞，海普瑞是中国的一个医疗行业的上市公司，曾经一度的市值达到好几百亿，还挺高的。但他做的产品是什么？他做的是甘素钠，做的是一种原料药，相对比较低端的原料药， 利润会很薄。 利润会比较低，相对技术门槛也会比较低。当然它本身它在它这个细分行业它可能做得很好了，但从这种相对产品技术难度没那么高的门槛相对比较低的，它为什么去英国做单克隆抗体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收购呢？说明两点，就是一点呢是它在做一个行业的一个产品升级，它是希望未来能够从低毛利的这种产品，到高毛利的这种产品的一个转化。另外一点，他就是逐渐的去布局一些海外的一个市场，这是我所看到的两点。而这两点其实是现在很多中国有些公司所面临的一个现实的挑战和机会。我相信这个可能很多公司接下来未来都会做，无论说是在中国国内去做这一方面的转型也好，还是去往国外的方向，英国也好，美国也好，别的一些地区去做，这两点其实还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就是中国的企业既有对高新技术的渴望，也想在市场上能够走出国门哈。 对。 另外一个例子，投资例子，我想举的是2016年12月，广州万福生物投资英国分子诊断仪器公司，叫做 Atlas 的。那广州万福呢，是中国最早的专注于快速诊断的公司之一。但是他们的业务呢，主要是以 IVD 免疫诊断为主，没有分子诊断的产品线。然后 Atlas 呢，成立于2005年，在英国的巴士附近，它是一家体外检测公司，以分子诊断为主，提供靠近病人原地的即时的检测设备。 分子诊断是一个比较新兴的技术哈。 对 它的技术难度和研究成果也是享有很高的专利壁垒的。分子诊断， 那 Atlas 的技术非常高端，而且它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在第一轮呢已经总共融资了3500万美金，原有的投资人包括有诺华风投和强生创新基金的。那借此基金呢，万福或许可以将 Atlas 产品带入中国市场，并与其研发新产品。我们英国国际贸易部在了解万福的投资需求以后，我们将几家英国的公司推荐给了他们，当时是这样子一个情况，然后其中包括了 Atlas 这家公司。 然后他最后选了 Atlas。 对的。 对啊，施总您怎么点评看这事？ 我觉得啊，首先要再有这样的好机会先推给我们，然后我点评一下，我觉得万福做的这单应该是说从形式上是非常好的，实际的效果未来怎么样，他肯定还需要做很多努力。为什么说从形式上很好呢？他做了一单国际的并购的交易，然后呢刚刚建文也提到了 IBD 这个领域，它是属于体外诊断试剂这个领域，其实近几年其实发展还是蛮快的， 虽然说可能比前几年最高峰的时候稍微低了一点，世界上发展速度很快的，而且中国是比世界别的国家是要发展更快的。但像刚刚静文提到的，万福生物只是在 IVD 里面的某一块，它是相对是比较强的，但是国外的这个标的可以更好的补充它另一块，可以去跟它产品上进行一个补足。同时呢，静文也提到未来可以把这个标的公司的一些产品引入中国，那其实说的什么？说的还是中国的市场。所以整个这个来看，就是通过这样一起跨国的跨境的交易，能够使得产品线上得到更进一步的一个丰富。 嗯， 同时未来的这个产品市场在中国英国两边更多的得到拓展，特别是在中国得到的一个拓展。 嗯， 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术和市场结合的这么一个案例。 还有一种模式呢，是中国的公司已经有他们自己比较成熟的产品， 嗯， 啊，又跟他们已经购买的并购的国外的公司， 嗯， 有相似的类似的产品线，但是他们收购国外的公司的目的呢，是在于利用国外的公司已经成熟的一个销售体系来拓展他们的业务，这也是一个以投资并购的方向。 哦， 对，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中国的一些公司自己有产品，嗯，比如说已经拿到 CE 认证了或者 FDA 认证了， 嗯， 我向国外通过经销商去销售，或者说通过国外的一个实地的一个生产企业、营销企业，他去销售。那我就很需要这样的公司来合作了。 嗯，因为我们走出国门想要走上海外市场，还是需要本土化的销售的公司 的。对。 接下来其实我特别关注一个问题哈，咱们上半段说到了中英两国都喝茶，其实中英两国也都有植物药。 对。 对吗？ 对。 为什么英国还有其他很多欧洲国家都顺利的发展出来了现代医学，而中国的中医现代化却好像走得比较漫长。 所谓的这个现代医学的发展，就是所谓目前的这个医学里面占的最多份额的是什么？ 嗯， 其实是化学药。 化学药，嗯， 化学药占的份额，市场份额才是最多的。 嗯， 这个也是基础。 嗯， 包括前面静文提到的青霉素的发现。 嗯， 化学药本身是从工业生产这个角度， 嗯， 它是发现这个化学物质，它是对治疗某个疾病是有用的。但这个化学药，它的上游是什么？ 嗯， 是石油化工行业。那这个就是跟整个工业基础是非常有关系的。那你回到中国来讲，其实中国产业基础现代中国医疗行业， 嗯， 最多的也是化学药， 嗯， 它占的份额也是最多的。中国有一点比英国结构上不太一样的是，中国还有中药， 嗯， 就是包括植物药，包括中药里面的其他的一些非植物的一些 治疗方式， 或者说这个治疗的一些手段，它都有。中国这个比例是更高的。 嗯， 那如果说提到仅仅是植物药相关的一些不同，那确实有不同之处。那你可以说是英国的整个这工业技术好啊，对植物药的提取技术好啊，然后是说对这个植物药的一些研发可能更好一点也好，这个确实某些领域是在比中国走得靠前一点。但其实中国这块也出现很多很好的一些植物药的一些产品，也是走向全世界了。 嗯， 而且至少我们看到其实很多欧洲的包括英国的， 嗯， 日本的，韩国的，有些他公司的原材料，这些植物药他就从中国采购的。 是。 啊，只不过是说我们在研发技术上整体水平上比他们差一点。 嗯。 但不见得我们不好。 嗯嗯。 我们有些可以非常好的。 好，所以我们对于传统医药也有足够的自信哈。 对，在药物的研发方面呢，英国政府有很多的支持，那其中包括我之前有提到过的这个国家健康与创业护理研究所，它提供是卫生技术评估方面支持。那作为一个新药的话，你在中国的话是进入医保了，那在英国的话是进入这个国家卫生体系 NHS 的支付范围里面的话，你首先要做一个卫生技术评估。这个在药物研发的开始就考虑到这方面问题的话，是最好的。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临床研究基础设施方面，英国有一个国家卫生研究院叫做 NIHR。 嗯， 它是做临床研究基础设施和临床研究网络办事的。 嗯， 然后他们提供非常专业的支持，帮助机构寻找适合做临床研究的医院。 嗯， 那他们是借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医院网络。嗯，这个医院网络覆盖了在英国公立医院，对药物的研发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哎，这个应该怎么理解？是说一个新药要上市前都是要做临床实验的，而在英国临床实验可能会得到政府的一个评估体系的支持和相应的医疗机构的网络的支撑吗？ 应该这么说，在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国家，一个药物要获准在临床被患者所使用，它是必须要经过这个临床实验的，只不过是说监管这个临床实验的监管部门会提不同的一些要求，会有不同的一些政策，不同的一些管理的一些细则啊、流程啊等等不太一样。而且呢，我觉得有一点是中国目前向好的趋势是什么？中国政府在过去的这几年做了两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第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是中国加入了 ICH。 ICH 是什么？ 大家怎么理解呢？就理解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在包括美国、包括英国、包括日本等这些国家，他做的这个临床实验是可以得到一个国际统一的一个认可的。比如说你中国在过往自己做的这个临床实验，它是不被国外认可的。那现在从今天开始，中国很多有一些创新药，它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它可以同时在中国、在英国，它可以同步开展去做这个临床实验，而且是得到这个国际的统一的一个认可。 而且我听说有一些药企已经开始在美国做临床三期。 对，本身药企在美国做临床三期，那当然也是可以。但现在说的意思就是说，有些在中国做，但是可以同时得到认可，而且有些在国外做的临床，中国也认可他们。因为以前你国外再牛，如果说你在国内没有做临床，没有拿到批号去卖，我们认为也是假药，或者说是这个不合格的药。中国政府还做了一个事情，我觉得也非常有意义。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我们知道除了这个原研药之外，其他的药你可以简单的理解就是仿制药了。那中国在过往批了大量的这个仿制药，同一个品种的这个药可能有很多很多厂家在生产，同一个厂家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规格，它这个重复的低效的这个竞争。那现在做了一个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让这些个仿制药重新再去做一次评价，去看一下它的一些临床的一些数据到底能够做成什么样的程度。当然它不需要说非常长的一个时间，七八年那么长时间，它可以相对比较短的一个时间，一两年两三年，然后去把这个临床的这个一致性评价所需要的一些都去做完。那这个时候通过这么一个一致性评价的一个政策，可以把很多不规范的或者相对比较质量差的，或者是运作不太好的一些散的小企业，或者是这些个品种可以得到淘汰。那市场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优质的产品，质量也更好的，然后在性价比上也比较不错的。 目前哈，这一两年药企在一致性评价上的投入会比较大。 对，这个还是挺大的。 那相比之下，英国的制药企业在创新药自主研发上是相对比较领先的，是什么样的政策激励了他们做这样的自主研发吗？因为毕竟前期的科研投入是比较巨大的，而且周期也非常长。 那刚才我提到是除了有这个强大的研究基础，还有这个来自英国政府的对临床使用方面的支持以外呢，英国政府呢还有国家建立的创新基础设施来支持这些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创新。那其中包括有国家研究委员会，还有叫做知识转移网络，另外一个叫做弹射器，在英国的政府基础设施方面来支持在生命科学领域以及其他领域的创新。另外英国还不断地完善综合资金市场管理和法律框架，以保护知识产权和鼓励企业不断地开发新产品。英国政府也有给予其他的帮助，其他的支持，包括我们提到了一个是税率是相对比较低的，到2020年主要的公司税率将下降到17%，然后还有针对产品开发人员及其研发临床或制造合作伙伴可使用的创新奖励，叫做研发税务减免，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专利盒。低税率和专利盒的组合呢，可以实现到11%-13%的有效税率。 那这些优惠政策，如果是中国的企业哈，在英国投资，它就能享受到吗？还是本土企业和对于英国来说的外企是区别对待的？ 如果中国企业在英国投资设立业务，然后在那边 开展他们的创新研发，那么他们会得到英国政府同样的对创新企业的支持 啊。那么如果说中国的企业想要到英国去，会得到哪些你们的帮助呢？可以在英国大使馆寻求什么样的帮助吗？ 哦，当然可以。那我们英国国际贸易部呢，是一个英国的政府部门，在中国的英国国际贸易部团队协助英国企业通过在中国的海外贸易提升其竞争力，但是我们同时也提供专业、权威和个人化的服务，协助中国企业在英国的投资，帮助中国公司在英国成功的开展商务和拓展业务。 嗯， 英国国际贸易部有一系列的投资服务，那其中包括我们帮助投资商评估和量化他们在英国的投资机遇，寻找合适的商业发展渠道，还有帮助建立合适的人和机构的对接，从而帮助有效的商业发展。包括我们推荐行业的领先者，服务供应商以及研发中心等等。另外我们还提供注册公司方面的支持，我们可以帮助投资者对比不同的投资地区，选择最适合他们的投资地区，还为投资者提供英国税务系统的支持和咨询。我们英国国际贸易部有税务专家能够解析，帮助中国公司解析如何更好地建立奖励和津贴制度。我们也可以指导投资者如何在英国筹集资金，包括银行、投资天使、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股票上市这一方面。 英国也是有很多投资人的是吗？投资经理人。 对， 我其实我看好的税收了，他刚说便宜嘛。 你说税收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哈？ 对，建文提到了税收很低。 对，资金方面相对紧张，或者是需要在英国进行投资的融资的企业来说，投资者来说呢，那伦敦作为一个世界的金融中心，也是拥有非常多的投资渠道的， 各种方式的投资方式啊。 对， 嗯。 另外，我不得不提的是，英国具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是在语言方面。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在欧洲，其实，在英国是英语是官方语言。其他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语言。所以我们有碰到过中国的企业在海外投资或者建立分公司的情况是，他们先在别的国家建立分公司，然后发现办事非常不方便，因为语言的障碍没有办法用英文沟通。然后他们后来又在英国设立公司，然后发现极大的便利了。 对，还好我们从小学的英语啊。 对，大部分欧洲国家其实是拉丁文的演变和罗曼语系。 对， 您刚才说的是这个语言的壁垒哈，在英国我们英语上可能是更好沟通的，但是企业在英国发展肯定要考虑人力成本。 对， 以前我们既往的理念是中国的人力成本便宜，而海外的人力成本很贵，那所以中国的企业去也不可能都用国内的雇员带过去啊。那如果在英国雇佣，人力成本会很高吗？ 英国国际部贸易部在伦敦是有专门的团队来提供包括人才雇佣还有税收等等一方面的那个咨询服务，然后可以给你对比英国不同的地区，或者英国跟其他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较，企业成本、员工成本有什么优缺势？但我想要提到的一个在雇佣制度上面的优势呢，是说相对欧洲大陆来说呢，英国的雇佣制度是相对更灵活的。 欧洲高福利国家有非常严格的福利制度和休假制度，那英国是怎样的？ 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可能就是如果企业发现某个员工不太合适的话，需要更换的话，那他可能 会吃上官司吗？ 英国的话， 可能需要赔付很多的资金。 在英国的话，这个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来说是对企业来说是更灵活、更容易的。 所以这个跟我们这种新兴的国家和新兴的市场哈，需要比较高效的运营模式，应该还是能够匹配的。 对。其实中国有中国的特点了，因为我喜欢说中国的哈。中国一直以来也是说是世界工厂也好，或者是说快速发展也好，都说的是中国的人力成本相对比较低。你看中国这个快递为什么这几年这么火，送餐这么火啊，之前都是大家知道是深圳啊、广东其他一些地区的生产这么好。其实简单的说，就是中国过去的这一批勤劳的小蜜蜂们都在工厂里，那外国人不愿意干，中国人就愿意干。今天为什么快递也起来了？因为有大量的这种青壮年， 他们从这个生产工厂搬到了路上。医疗行业那其实中国目前也有很多很多的有些研发人员成本也是很低的， 嗯，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个优势， 也是研发人员，但是相比国外的研发人员来说它的人力成本还是比较低的。 对，你高端的一些人力其实也不便宜， 嗯， 但是也有一些其实需要你能够做流程的一些实验， 嗯， 常规的做一些记录啊，程序性的做一些事情就可以了。基层的这种研发人员相对的成本还是比较低的。 嗯，所以总体的这个教育水平上来了，然后劳动素质提高了，然后每一个劳动者的辛勤付出也可以让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和技术水平以及我们能够享受到的从卫生到生活的服务都有更好的提升哈。所有的人类其实都是当初从东非大草原走出来的，所以我们在健康领域内的合作，应对传染病以及抗生素的耐药几乎都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那么中英两国在这些领域应对重大公共卫生挑战方面有什么样的合作吗？ 对，在中英卫生政策对话上呢，继续加强合作，共同应对这个全球卫生挑战。 嗯， 那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慢病防控、抗生素耐药性等领域都推动多边合作。那在这几年来说，我们在这些领域都是有合作跟交流的。 嗯， 我举一个例子，是在应对抗生素耐药性挑战，嗯，中英政府有一个联合项目，提供资金资助企业和学术机构来应对这个挑战，两国建立新基金，促进全球解决抗生素耐药性的问题。那随着2018年新一轮竞争性资助项目的启动，总金额是达到了1000万英镑的合作课题资助申请， 嗯， 是对有确定中国合作者的英国机构开放。在中方，在中国科技部，它也对有英国合作者的中国机构开放，展开双边的合作。 嗯， 那明年呢，中英两国会联合启动这一个资助项目，正式的启动，共同探索应对抗生素耐药性威胁的方法。 中英的贸易合作基础非常良好，也有很强的互补性哈。嗯，未来我们中英之间的卫生合作会有怎样值得期待的前景？ 其实从我们投资的角度，我们当然是希望更好的一些技术能够从英国引入到中国，然后也希望是说中国很多一些企业能够有机会让中国去投资，包括中国在那边设子公司、分公司，或者中国的一些企业出海，把英国作为一个海外的市场，在英国做收购，或者呢是说把中国的一些产品能够推销到英国乃至于欧洲地区，也希望是通过英国这么一个点能够起到一个桥梁的一个作用。 嗯，那作为英国驻华大使馆，投资贸易部，你们的期待和需求是怎样的？除了为中国的企业提供相关的服务之外，你们有什么样的期待？ 作为英国驻华大使馆来说呢，这个卫生问题呢，应该是中英双边关系中日益受到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那除了商业方面的促进之外呢，我们在这个作为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呢，中英双方将于今年呢继续举行第四次的部长级的卫生政策对话，以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卫生交流和合作。 嗯， 所以英国将继续在卫生事业成果、政策发展、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等方面向中国提供支持。 所以这是跟英国的全球化、英国的战略密切相关的哈。那么也期待在中英两国的黄金时代，医疗卫生领域能够结出更加丰硕的黄金成果。感谢两位嘉宾的做客。 好，谢谢。 谢谢主持人。 那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每周末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精编版。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永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每周末20点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 北京电视台推出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金致春晚，将花丝镶嵌工艺与雕漆工艺巧妙融合，以海棠为形制，以黄金为原料，以雕漆为点缀，以巧妙的手工制作为气韵，充分展现了金致春晚。